Wow. 若香港变共产，全力打不准赤化，醒守黑警武力，毁报贪官恶行，成就香港城邦，文艺功夫见过。谁若要阻我路，谁就要死冚家，争取胜利。人民像猛虎勇毅，必须胜利，凭神力去打，无退避。向国际的心里满怀希望，酷刑不怕，千丝万缕必须取到胜利，锋利如钻石，杀尽狼贼，当力求胜利。城邦不败，王者之风，全身招式，复兴华夏。何招？驱逐出境，落地狱。成就香港城邦，文艺功夫见过。谁若要阻我路，谁就要死冚家，争取胜利。人民像猛虎勇毅，必须胜利，凭神力去打，无穷虚悲。香港仔的心里满怀希望，酷刑不怕，千丝满地必须取到胜利，锋利如钻石，杀尽狼贼，当力求胜利。取胜利，人民像猛虎勇毅，必须胜利，凭神力去打，无退避。香港仔的心里满怀希望，酷刑不怕，千丝万缕必须取到胜利，锋利如钻石，杀尽狼贼，当力求胜利。 韩赵复兴华夏。